今天我寒夜里何时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暖房，风雨里追赶，无力拼搏情缘中，天海阔你我可以共存在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过中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变老，为了理想谁人都只你共我。